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二集。 二老，来。 城前那没滋没味的娘拉了他的手，将他领到了里屋。走了没有两步路，就呼哧带喘了起来。他疲惫地找了一条宽板凳坐下，指着屋顶上吊着的小油灯。 二老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 程前默然地抬头看了一眼。 仙人长明灯。 这貌不惊人的小灯是他们老程家的传家之宝，相传是程前太奶奶的嫁妆。巴掌大的一盏，没有灯芯，也不用灯油，古朴的乌木底座上刻着几行符咒，它就能自行发光，长长久久地照亮那一尺见方的地方。 也不知道这破玩意儿挂在这儿，除了夏天招虫子之外还有什么用途。 不过既然是仙器，也不必有什么实际用途，只要在街坊邻里时而串门做客的时候能拿出来显摆一二，对于乡野村夫而言，它就是个可以世代相传的宝贝疙瘩了。所谓仙器，就是仙人刻了符咒的东西，凡夫俗子仿也仿不来。仙器品类众多，用途更是五花八门，有不用添油的灯，不怕火烧的纸，冬暖夏凉的床等等，不一而足。程前想起以前村口来过一个跑江湖的说书先生。 大伙儿都知道啊，这城里的宅子呀，都是用仙人砖垒起来的，映着那日头就像是镀了一层琉璃顶，那叫一个金碧辉煌，跟皇宫里的一模一样。富贵人家用的饭碗都不一般，外头有一层高阶仙人的符咒，可以避百毒去百病，哪怕是打碎了一个瓷片也要四两黄金，就这样还有人上赶着要呢。 仙人也就是修真之人，又称道人或者真人，前者通常是自称，听着能显得稍微谦虚一点。据说他们以引气入体，沟通天地为入门，修为再深还可以辟谷不食，上天入地，乃至于长生不老，渡劫成仙，种种传说流传甚广。但真仙人长着几个鼻子几只眼，谁也没见过，只是听着神乎其神。仙人们平踪不定，好仙气便是更加千金难得，达官贵人们趋之若鹜。程家娘子弯下身子，阴阴地看着程前。 等二郎学成归来，也给娘做一盏长明灯，好不好？ 想得美！你今天把我送出门，以后不管学成学不成，是死是活，是猪是狗，我都绝不会回来再看你一眼。 程前没有回答，只是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。程家娘子倏地一怔，她发现这孩子不像父母，倒有点他娘家大哥的影子。程家娘子的大哥是他家祖坟上冒出来的那一小段青烟，从小不像农家子，长了个眉目如画的模样。父母倾家荡产供他读书，他也争气，11岁就考上了秀才，人们都说他家落了个文曲星。不过文曲星大概是不愿在人间久留，还没来得及考上举人，就病得一命呜呼。大哥死的时候，程家娘子还小，有些印象已经模糊了。 现在忽然回忆起来，那个人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。不管心里欢天喜地还是怒火蓬勃，他都只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眼，矜持的不动声色，又让人心生畏惧，怎么都亲近不起来。程家娘子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拉着程前的手，同时程前也不着痕迹地后退半步。他就这样温顺而不置一词地将母子两人的生死离别掐了个戛然而止。程前自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怨恨，怨恨没有道理，他的爹娘与他有生身之恩与养育之恩，就算他们的恩情半途而废，养育了一半不要他了，那么充其量也就是功过相抵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，心里对自己说道， 爹娘眼里没我没什么，把我卖给一个三角眼的道士也没什么。 程前跟着沐春真人走了。沐春真人形如枯槁，瘦得三根筋顶着一个脑袋，脑袋上扣着个摇摇欲坠的帽子，一只手领着程前，就像个走江湖卖艺的草台班主领着他新拐来的小跟班。程前还是个儿童的形貌，内里却已经有了一颗少年的心。他走得很沉默，但到底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他看见自己的娘身后背着个破背篓，背篓里是他熟睡的小弟，背篓外他娘哭哭啼啼面目模糊的脸，而他的爹低头默立在一边，不知是叹气还是愧疚，就是不肯抬头多看他一眼，站成了一个灰不溜秋的影子。程前不怎么留恋地收回目光，渺茫的前路像是无边的黑夜，而他握着师父那只枯瘦的手，就仿佛握着一盏程家传家宝那样的灯，纵然大言不惭地有个仙人前缀，他也依然只能照出脚下几寸的光晕，中看不中用。出行一般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叫做游历，另一种叫做流窜。程前跟着他的师父风餐露宿不说，还要被那老货灌一耳朵胡说八道的歪理邪说，实在是连流窜一说也配不上。说起修仙求道，程前也有所耳闻，世间异想天开，想要叩问仙门的人一度多如过江之鲫。先帝时，房间大小门派就像雨后河坑里的蛤蟆，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，只要家里子孙繁盛不缺小崽子的，全都一窝蜂的托关系送去个什么门派求仙问道，学一些胸口碎大石之类的把式。除此以外，也没见谁真求出个什么名堂来。当时炼丹的人比做饭的人多，诵经的人比种田的人多，乃至于好些年一度没人正经读书习武，让不是生产的江湖骗子们四处乱窜。据说求仙问道最风靡的时候，一线之域不过十里八村，从东头排到西头，修仙门派林立却可多达二十来个。从小商小贩那儿买一本半新不旧的狗屁心法，就敢打着修仙的旗号敛财招人。这些人要是真的都能飞升上天，也不知道南天门装不装得下这许多阿猫阿狗，连打家劫舍的山匪都要跟着起哄架秧子，将原本那些黑虎寨恶狼帮改名叫什么清风关玄心馆，再弄来一些油锅取物张嘴喷火之类的戏法， 劫道之前先叽喳乱叫的表演一番，将过路人唬得纷纷慷慨解囊。先帝爷行武出身，是个暴脾气的粗人，感觉百姓们照这样乌烟瘴气的修下去，非得国将不国不可。于是一道谕旨下来，将这些个横行乡里的大小神仙通通抓起来，不管是真神还是假仙，一律发配去充军。这道本该惊天动地的谕旨还没来得及出宫门，满朝重臣就都听到了风声，一干人等吓得魂飞魄散，连夜从被窝里滚浆出来，跑到大殿前排好队，官小的在前，官大的压轴，预备挨个撞死在大殿前柱上，以死求见，唯恐皇上得罪了先人，断送国祚。皇上总不能让满朝文武真的肝脑涂地，再者那盘龙柱也受不了，先帝被逼无奈，只好又收回成命。隔日他令钦天监分出了一个天眼处，着太史令直接监管，拐弯抹角的请了几位货真价实的真人坐镇，规定往后大小仙门都得报经天眼处核实，核实真假后颁发铁券才能招收弟子，禁止民间私立门派。当然泱泱大国纵横九州，东西千里，南北不通，要想令行禁止，那基本是不可能的。一刀切的法令尚且有空子可钻，别说这种稀松二五眼的狗屁政令，朝廷连劫道拐卖的都诉不清，哪管得了仙门招不招弟子。真仙门根本不把皇上老儿放在眼里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心虚的江湖骗子们多少收敛了一点，但收敛的有限，什么铁券铜券的也不是造不了假。不过先帝的苦心也不算完全白费，经过了几次三番的折腾清查整肃，虽然收效甚微，但将民间的修仙热情削弱了好多，加之邻里远近没听说过谁真修出什么名堂来，时间长了大家也就种地的种地，放羊的放羊，不怎么做白日梦了。到了金上即位，民间修仙风气犹在苟延残喘，封魔禁却已经过了。金上深知水之清则无鱼，对那些个以修仙为名的骗子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民不举官不究，这些前因后果程前听老同生讲过一次，因此在他眼里牵着他的那根棒槌就是一根纯粹的棒槌，充其量是根管饭的棒槌，实在没什么值得特别敬重的。棒槌一样的暮春摸着他那两撇颤颤巍巍的小胡子兀自扯淡， 我派名叫扶摇。小东西，你知道什么叫扶摇吗？ 老同生对这些东西深恶痛绝，自然是不肯讲的。程前受其开蒙，多少被影响了一点，因此满心不屑，偏还要勉强做出洗耳恭听的模样。 不知。 暮春就抬手一指程前面前，他这一指仿佛带了什么灵通，所到处只见一阵疾风无来由的升起，打着旋，卷着地面枯草腾空直上，那枯草凹陷的叶片有一线凌厉的枯黄，被一道天降的闪电照亮，几乎晃花了程前的眼。 这是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